就是对他的教育教学，包括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 哦，反正学生也不会知道谁是从二龙路来的，谁是原来实验的老师。 学生不会关注，我觉得可能家长会比这些更关注。嗯， 哎，还得去翻历史帖子，搜我的老师的名字，看他有没有人。没必要啊，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啊， 其实最后来看是没有必要的。往届我看家长发的帖子就会特别详细的写，哎，哪个老师是什么情况，是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搞人事的。 对，其实这情报家长们做的会很详细，但是实际上最后最终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大家想象说有那么大的差异。 所以在这一点上，多关注自己的孩子比多关注老师要有意义的多，因为老师都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了，重要的是您的孩子，包括您自己家里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在家长上会差别会比较大。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再往后来说啊，这在教学上呢，其实二龙路中学相当于已经跟实验中学保持一个统一了。那么对于华夏女中来说，大家疑问就会非常的多，尤其是在她的小升初也好，包括中考的招生模式上也好，尽管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先说一句，然后到第二时段我们继续聊，好不好，刘翔？首先第一个，咱们现在小升初的招生模式是什么样的？ 全北京市自主招生。北京市招生范围啊，它的原则就是自主、自愿和双向选择。如果最简单的来概括，就这么样一个句话。学生呢可以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他来学校报名，然后我们通过面谈的方式双向来选择。 要交简历吗？ 不用收简历，他到现场来就可以。所以我们每次在招生报名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宣传单上一定要家长带着孩子本人来，让孩子实地来看一看学校和女校。他愿不愿意很重要。 可是我在论坛上看好多家长说，哎，你得把简历做漂亮点，得找那个在淘宝上去找专业做简历的 PPT 的，然后做好了，这样的话中标几率高。 这是他们的一种误解和误读。 而且还得把这个履历写得特别漂亮。 我们是要看原件的，当然就是他真的说得很好，我们也要看一下他的一些佐证，不是光看做得很好。 因为要相信这个学校老师啊，就是招进来的学生都是他们的心尖尖儿啊，你每一个都是他们认为最适合于在华夏女中进行学习的。 是的， 而并不是说你奥数怎么怎么样，英语怎么怎么样，作文拿了几等奖，这其实都是放在后面的。 你说特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好，最后十秒钟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本期节目。我们今天继续走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几所成员校，欢迎您在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青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0.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谨、育人有方而享有盛誉。实验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是国家教育部和北师大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是培养优秀中学生的摇篮。在成立教育集团之后，实验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输出？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是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几所成员校啊。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下二龙路中学，那华夏女中刚开一头，我们继续来说说华夏女中。刚才说了这个在小升初这个阶段，我们刚才说了是有一个面谈啊，通过全市的招生的方式。那家长还有疑问，那是不是我进了华夏女中了，我就有西城学籍了呀？ 是这样的， 嗯， 他初三毕业的时候就算西城的学生， 可以参加西城的中考， 对， 对吧？好的，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那这个如果能进华夏女中， 福利， 那省好多钱，真省好多钱。但是呢，我们要还要说回来，如果你有了这个西城学籍，你学不好，那也没用，对吧？你没有意义，你有了西城学籍又能如何呢？对吧？所以还是要学得好才行。那么华夏女中究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您指什么方面？ 教学方面。 教学方面，我们现在是初高中分开说。初中呢，因为它的指向还是要有中考，虽然特色校，但前提呢要完成质量，就是对于中考的学生它的基本质量要求。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验中学和我们华夏它是全打通的。刚才冯老师也介绍了二龙路的情况。那么华夏呢，它不叫一体化管理，可以叫整体化管理。上一期呢，小辉校长也介绍了，它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地域，不像二龙路一街之隔，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女校，特色校， 不可能走二龙路那条混师混编的方式。 嗯， 所以通过整体化的方式呢，在课程资源上、人力资源上、管理资源上，包括理念上，做一个深度的融合。 嗯， 所以在初中呢，我们中考要求的科目上，几乎是和实验中学本校全打通的，包括我们的校本教材和它的一些学案。 嗯， 包括备课，横向的备课组的备课，教研组的联合的这个教研， 都是在一起的吗？ 都是在一起的。 哦， 因为现在网络的方式啊，也很便捷嘛。 是的， 不一定非得在一个屋子内 啊。 对。 那么在大家也关注啊，比如说考试呢，比如月考，我的卷子是一张卷子吗？ 哦，月考倒不至于，但是期中考试，你像刚刚过去的11月份的期中考试，是各个学校自己出题，那么我们肯定和实验中学本校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一张卷子来考核来考察，因为孩子们在学的进度和整个备课的节奏上都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这个要得益于实验中学这么多年他对于教学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和对于学生的一种基本把握。 其实也是把这样的一个优势教育资源辐射到了华夏女中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华夏女中毕竟时间比较短，1996年才开始建校，就是再怎么厚积薄发它也需要一个时间，但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生源变化了，生源变化之后老师毕竟他出现了 心气， 对，心气高，同时呢他可能从专业水平上已经完全原来适应了一些相对弱一些的学生的状况，那他可能突然有一个变化，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和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刚才冯老师也提到我们这边呢也通过教师培训，教师培训呢当然一个是实验中学给大的平台，成长项目组，另外呢我们还自己从西城区申请了一个特殊的项目，就是由北京市的各个学科的特级教师，特别退休的老师，可以深入到华夏女中校区，来手把手的进行教研，进行听课和评课，来辅导年轻老师们。所以这个项目呢也是对于华夏校区教师的成长和师资水平的提升有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促进意义。 这个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啊，因为这相当于又请来了一批厉害的外援。 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这个教学的质量上可以相信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但是您同时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源的情况不一样了。怎么能体现出这个不一样呢？ 因为现在招生的方式就跟原来不一样了。2015年那一届呢还是通过派位的方式。从2016年的5月份小升初呢就我们申请到了北京市嘛，因为毕竟特色学校，而且是一个单性别的。我为什么强调自主和自愿呢？不能够家长看它是实验中学集团校，为了到实验中学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当中接受教育，就要把孩子强行送过来。一定要看他的孩子适不适合在单性别的学校当中，孩子心理上还有这种理念上是否认同，包括对实验中学和华夏女中的教育理念的认同。比如实验中学没问题，两真教育。那么华夏女中它是因性施教，优化个性这样的一个大的理念。同时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独立、自信、智慧、优雅的现代女中学生。那么这些孩子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期待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女生，他们可能也要考量。 所以在这一点上必须让家长跟学校保持一致，这样才好沟通， 特别是孩子要愿意。 真有孩子不愿意吗？ 有，真有。我们这两年招生的时候见到过， 面谈的时候、 对，面谈完之后其实我们还是挺喜欢他的，也认为他很适合，但是孩子自己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他愿意跟男孩子接触，跟男孩子交往他认为更简单。他在小学的经历当中呢，可能跟女孩子交往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认为男孩子大大咧咧的哈，心胸更开阔。那么这样的话他如果很别扭的来到这个女校，可能不会有利于他三年的成长或者6年的成长， 也会耽误他， 也会耽误他，因为他不认同。 但有没有说上一半转出去的？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招生的时候，为什么强调自主自愿和双向选择，就在于他不能够通过这种派位的方式硬性的将谁给派过来。所以我们看呢，首要条件就是要问他，跟他聊对于女校的一种理解，为什么要来这个学校，他的想法是什么。而我们更看重的是不单纯是家长怎么看他的想法，而是他个体自主性。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希望能够劝一下这个我们在听节目包括看节目的这些家长们啊，在面对孩子的选择的时候，不是只有那些在论坛上最火的学校，或者说这个看起来升入清华北大最多的学校就是最适合于你孩子的学校。 是的， 因为孩子什么情况你作为家长应该最了解，而不是东家老王的孩子什么样，你的孩子要变成他那个样子，别人家的孩子那是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也可以跟那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每年的五月份学校会因为特色校嘛，要会举办校园开放日。欢迎呢有意向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一天的时候来到走进学校，亲自的感受体验和那些志愿者们去沟通交流。我相信在这个背景下，孩子的选择他才能够比较客观真实。 五月份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开放日，也欢迎各位到现场去看一看，究竟是华夏女中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硬件现在怎么样？ 硬件条件呢有变化，但是由于它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基本环境，可能还是和一般，比如和实验中学本校就没法比，还是有差异。 好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长还是要有一个自己有心里有一个数啊，这个不要说听着实验中学就怎么怎么样，还是要看适不适合于孩子。好，继续往下走，我们就回到了又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西单小学了。我们继续有请一下张红校长，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西单小学在进入了我们整个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之后，确实受到大家非常大的关注。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生源上也有变化，包括其实家长对于学校对于老师也会提出了更不一样的要求，我们不能说它更高啊，只是更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上，西南小学是如何去满足我们老百姓对于教育的需求的？ 好，刚才介绍过了，自从进入集团校之后啊，社会和家长对于学校的期望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我们老师自身给自己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学校呢自身通过自己的教学研究，不断的提高专业的水平。我们学校刚才说了，其实是个规模不大的学校，所以我们目前呢有教职工57人，那么在这其中呢有2名市级骨干，5名区级学科带头人，9名区级骨干教师，首席班主任1名，所以这些骨干教师在引领着学校教师的这个专业化的成长。那么进入集团校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通过7年级，打破就是这个学段的这个壁垒。 7年级什么意思呢？ 7年级就是初中1年级。 就是你直接教到初一吗？ 我们是通过了解这个7年级的这个学科的这个结构和内容来俯视我们小学阶段的学习。所以呢老师们这样的话对老师们那个眼界啊，可以打开老师的眼界。 您说这个太好了，因为其实现在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最头疼的就是小升初之后学生的不适应。这一点其实是家长们最大的困惑，小学都学得好好的，为什么到了初中哭嚓一下这个学习成绩就下来了？可能在教学上它就是衔接上出现了问题。那咱们在这一点上是怎么做的呢？ 对，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其实跟实验中学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所以自从直升以后啊，就是在实验中学不仅是老校长啊，蔡晓东校长，包括现在的小辉校长都非常的重视和支持，给予了很多的帮助。那么每学期呢，我们的这个语数英主要这3科的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都会走进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就进行学科的指导。就是给孩子们讲我们小学要打好什么样的基础，才能顺利的升入中学啊。还有我们的老师走入中学的课堂，听中学老师的课，是怎么上的，它的特点是什么，要培养哪些习惯，所以比如说我们记笔记的习惯，就是我们就从高年级就要开始培养 记笔记的习惯， 对， 哦，这套系统是在实验中学这边就是进校以后是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梳理是吗？ 对对对，这个中学需要的这些我们觉得越早跟这个小学对接越好。 哦， 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其实他在六年级的时候他就了解中学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学习习惯。 哦， 对，我们每年我们初三的年级组长都会到六年级去做学法指导。 这也太牛了。那我现在特别好奇，那记笔记怎么记才叫是记得好呢？ 就是怎么记叫记得好啊，就是说他要记录下他整个学习的过程和思维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等于是我们就是学段啊，我们从三年级开始有批注啊，然后到高年级单独的记笔记，我们的要求也是随着年级的增高我们有所提高，就是希望孩子能把学习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能够记录下来。 见效吗？ 见效。 真见效是吗？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开始老师他也是有困惑，但是呢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之后，老师们尝到甜头了。 确实是有效果是吧？教起来也觉得更容易更轻松了是吧？ 对，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这因为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教育的一些细节上才是我们家长们更应该去在意的，包括这个记笔记。因为我从小学到初中我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的过程，所以越往后学越吃力，越往后学越难，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无法跨过的坎儿。因为小学的时候我是干奥数出身的，我觉得我那会儿学习可好了，什么都没问题。到了初中以后呢，也觉得没问题啊，平摊啊。到了高中，哭嚓一下就完蛋了，就是确实就你没有一好的学习习惯，永远是狗熊掰棒子，捡起来一根掰扔一根，捡起一根扔一根。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记笔记的习惯，不是说就是老师板书咣咣咣往下记，不是这样的一个。刚才您谈到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思维过程的记录，跟学习过程可能是板书啊，但是思维过程的记录这一点就太要紧了， 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自主学习的方法。 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借力于这个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课程是往下探的在我们的西单小学里面呢？ 就是通过我们几年的这种贯通和衔接的实践，其实我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我们贯通不是为了早学，也不是为了多学，而是要更好的打好我们这个学段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验中学的帮助之下吧，我们也是确定了以读书工程为主线，然后建立了这种一文一武的课程体系，用课程来推进这个学生质量的整体的提升。 那这样的一些课程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吃得下吗？还是就是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学起来太困难了？ 没有，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结构之下， 只是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对， 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回到这个成绩上啊，因为小学其实现在没有这个考核成绩，像我上学那会儿还有统考，这比如说要考实验，那评分你就评分考吧。但是现在呢，因为小学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考核了，我们现在问一问这个二龙路跟华夏的情况吧，现在的中考情况如何？ 从目前来看呢，因为初中基本上咱们都是混合编班，所以从西城区它目前给的教学数据，基本上就是把二龙路就是混在整个实验教育集团当中了， 不抽出去记了。 对对对，不单独计算。 高中这块呢？ 高中到2017年。到2017年，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在网上家长们都能查到相关的数据，因为2017年正好是合并以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那这一届高中毕业生当年说名次应该没问题，这个应该是一个是因为是去年，另外呢这个是公开的嘛。去年2017年实验中学本校是文理双双是北京市第一区第一，然后单算二龙路呢应该是北京市第九，然后西城区第五，这个是已经跟原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这样的，所以二龙路中学的成绩现在也有目共睹。华夏女中这边呢，刘校？ 华夏女中呢，现在从华夏校区培养的初三毕业生，出口还没有，现在正在初三在读。 到2019年的七月份就有了。 嗯啊，那么从摸底情况来看有没有？ 摸底情况现在应该还是很有优势的。 你说 的确是 跟哪儿比很有优势？ 那我们只能现在目前看就和实验中学本校一起嘛。啊，因为我们集团内部其实因为华夏校区的体量相对小一些，它需要一个更大的样本。 嗯， 倒不是为了跟谁比，是需要在大样本当中去找到我的位置 和问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找到我们的问题，持续改进。所以现在看来呢， 发现全是优势。 刚刚十一月份期中考试嘛，我们只能是在实验中学这样的一个横向来比较，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毕业的初三是在2015年实验中学承办之后，但当年的招生的方式还是原来的方式，招了四五十个学生，所以太少了，权宜之计就回到了实验中学进行了混合编班。 混合编班是把女生混到一起还是单独设班？ 全部都混在了实验中学招生的学生当中。 分散 、哦、对对对，就混在一起了。在今年2018年的六月份中考结束后，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现在看来呢，出口一共是37个，最后参加中考的学生有21个同学上了北京市的首批示范校。其中呢，有12个同学上到了实验中学的本部，以及实验华夏女中的高中精英班，也是在本校就读的12名同学考到了实验这个大的这个机体当中。 这个留校说完了以后啊，我还是要给大家再拆解一下这个数据，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不明白这个留校说完了以后内心的那种骄傲啊，因为其实这里边蕴含着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享受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这种政策跟便利的条件。我们招的学生呢，其实在生源质量上跟现在是相对有一点点差距的，但是经过实验如此之强大的加工能力之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学生，尤其是如果再跟往前对比的话，咱们就不对比了好不好，但实际上对比的话是差距非常大的。然后到现在我们这20多个学生能够考到市级示范校，其中有12个考上实验的本部的高中。原来一年能考上12个本部吗？ 没有，原来他们这个华夏呢，应该有大约2-3个学生是可以搞到实验中学的。 所以这个变化就是翻天覆地啊！这样的一个变化，用这4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在这块我们就看到中考其实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接下来说说华夏女中的培养模式吧。您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华夏女中的优劣势是什么呢？优势是什么？ 优势应该凸显在初中。现在我们因为刚刚接手嘛，也是3年的时间，也在摸索这种性别教育。我们感觉初中的单性别的教育可能更有优势。原因是因为在青春期阶段，女孩子的生理心理的发育会相对比男孩更超前一些，就是相对成熟一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课堂纪律在男女混合的班当中，可能纪律会成为初中班级的一个首要问题，而更多的可能来源于男孩子，他男孩子是一种自然的，其实自然的一种 荷尔蒙的分泌， 对对对，他的发展阶段的规律所造成的。 对， 那么这样的话，女生的单性别班级呢，相对纪律比较好，同时呢，孩子也比较齐整，另外更适于用针对性，有针对性的适合女孩子的接收的能力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呢，女生在这个环境当中，她会容易，放掉她的羞涩，更大胆、更开放、更独立、更自信的去表达她的观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初中的女生教育还是有优势的。它的劣势也有，因为凡事各有利弊，我们要承认它。它的劣势就是可能会缺乏男孩子的这种思维的碰撞和引领。 大家 其实男女生思维是有差异的。 对，而且就是男孩可能比较敢，就是敢说，那不 对，也比较活跃啊，思维也比较活跃。 那里边会不会在女生中就出现这种男女的分化？比如说有的男孩性格的变成这种男孩的这种状态呢？ 您说是在女校吗？ 对，女校。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听课嘛，也会听到有的班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可以说是灵光乍现般的，有创新性的思维。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女校集体当中，特别鼓励老师要保护，像保护火种一样，保护这些女孩子的创新思维，因为它是很难得的，因为缺乏男孩子这种异性思维的那种碰撞，容易被 埋没掉。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女校的优劣呢，其实也是介绍给了我们的家长，还是要针对自己家里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个选择，也别光盯着学校，因为不是说你上了别的学校你将来的出路就不如实验中学，我这实话说啊，真的、因为你的孩子最后什么情况，家长一定自己心里要有数，不要光听着名字啊你去选择学校，这个并不理智，并不理智。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最后的一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家长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焦虑啊，尤其是什么课外辅导班这样的一些东西，该不该上，该怎么上，这都是很焦虑的问题。我也想问问这个咱们西南小学的张红校长，您觉得从小学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未来什么样的孩子能够是相对比较优秀，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在小学怎么培养才好，是刷题吗？ 简单的说吧，就是以我们学校的这个培养目标来说，因为小学阶段呀、是基础教育的奠基工程，所以是落实立德树人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啊这么一个特别一个基础工程，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基础扎实，眼界开阔，这个学有特长，健康快乐，那天跟小辉校长在探讨这个我们集团这个沟通衔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小辉校长对我们学校的要求是啊，一个是基础扎实，还有一个就是眼界开放，更加开放眼界开阔，而更加开放，培养这样的学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吧。 其实这也是对家长的要求啊，就是能够培养好学习习惯。那另外， 其实家长的这焦虑也能理解。 对，都希望自己孩子能上清华北大嘛。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其他两位校长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尤其关于课外班， 其实有一种忧虑哈，焦虑叫做别人家的孩子上了课外班， 是啊， 它是一种从众心理在作祟。 我孩子两岁，我孩子他妈就已经不行了。真的就要开始上某某私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要考虑自己的孩子实际情况。当然，我们你要问我们，肯定从学校老师角度，其实认为上课外班意义不大。很多孩子是被家长裹挟着去上的，其实效率也很低，甚至于他会吞没了他很多应该完成的课内老师留的作业。本末倒置了。那么如果说一定要上，孩子自己也很自愿，那我想有几个原则，一个是真的是自主性自愿性，第二一个呢，可能是不是有拓展性，就有的孩子在学校吃不饱，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需求，那肯定很自然可以延伸到课外，还有就是有一种不叫补差，就是说弥补性的，他在课堂当中呢， 老师没办法一对一， 很多东西无法受到个性化的教育，他这种情况可能可以考虑。 那冯教有没有要补充的一句？ 我就想啊，因为我也是家长，我觉得还得要特别提醒，包括这么多年做老师，就是观察我的学生现在在社会各行各业这种，就是按照通行的这种成功标准来衡量，我觉得家长们可能要更多的关心孩子们他的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他能不能是不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特别是是不是能与人合作，就是合作，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情商，就这个其实是他通过课外班永远补不上的，而这个确实需要家长特别关注，这成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将来的与人合作呀，然后全面看问题呀，或者说比较理智啊，情绪控制啊，这些可能家长在关注学业之外也要特别关注这些问题。 好的，今天节目做得非常的愉快，也非常的受益，也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校长的做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刚刚您听到的是朗诵表演艺术家方明老师的精彩诵读，接下来娄宇烈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 娄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大家好，我们现在国家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这样的时期，党中央也提出来我们的社会的发展要把它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面。我记得有一位西方的学者讲，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它的国库里面有多少的财富，也不在于它的城池如何的坚固，也不在于它的公共设施如何的华丽，而在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的整体的国民的文化素养，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品格如何，这才是标志的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强大。文化它就是一个国家的最终的实力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的凝聚和结晶。那么我们讲到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我们常常会用这样一些词儿来形容它，来称赞它。什么呢？叫做源远流长啊，多元包容啊，博大精深啊，丰富多彩。我们中华文化有五千年甚至于更长的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几大古文明的可以相提并论的，而且我们常常会很自豪地讲，世界几大文明国家、古文明国家都有五六千年的文化的历史。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古文明啊都曾经出现过中断、断裂。就我们中华文化这五千年来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啊，它没有中断过。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呢，那就是我们的汉字啊。我们五千年前就有开始有了我们的汉字，正式的可以用来记载历史文化的，那是从商代开始，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古文明国家呢，他们的文字都有变化。所以我们讲啊，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啊，而且又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们很自豪。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已经逐渐缩减至儒、道、墨、法等六家，而到了汉代末期，儒、道两家又从六道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那么其他那些学派是早已销声匿迹，还是在以其他方式得以传世呢？ 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的开放的，多元包容的，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单一的某一种文化体系作为唯一的来排斥其他的学说、其他的文化，始终是一种可以相互尊重、包容这个并蓄的这么样一种状态。而且他所探讨的问题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它表现的形式是丰富多彩。那么我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呢， 啊，我想首先从兼容并包、多元包容的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做百家争鸣。这个词儿呢，是来源于我们的春秋时期。春秋时期是公元前的七世纪、六世纪这样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啊，我们社会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学术思想，或者叫做学派，我们也称为诸子百家。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听得多的啊，这个时期啊，春秋时期啊，有儒家，有墨家，有道家，有法家，有阴阳家，有名家啊，有兵家啊，等等等等的吧。这些各家的思想都可以自由的来进行讨论，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互相尊重，互相吸取对方合理的啊，因此就形成了中国啊文化的这种丰富多彩呀， 丰富多彩，兼容并蓄啊。每个不同的学派的文化，它能不能够啊在社会上面啊生存下去，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它能不能够适应时代啊，那么就要求我们每个啊学派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间能够不断的来调整自己，来丰富自己啊，这样它才有可能啊生存发展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啊，到了汉代啊，汉武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出现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啊，那就是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在《史记》里边呢啊，留存了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谈到，在到汉武帝的时候，这个社会上面流传的还有六大学派，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论六家要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六家他们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这里面他讲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这样六个学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到了汉代啊，也还是有那么多的这个学派兼容并包。那么在整个汉代的发展过程中间呢，我们也看到啊，到了汉末呀，这个六家呀，慢慢的有的适应时代发展丰富了，有的没有能够跟上时代，他的那些精华的思想啊就被其他的学派所吸收了，他自己就悄悄的啊就在社会上面销声匿迹了啊，也就被淘汰了，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那么所以到了汉末呢啊，这个六家慢慢就归并到了两家，那就是儒家和道家啊，两大家。其他的像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他们里面的那些精华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啊，就被这两家所吸收了啊，吸收进去丰富了儒道的这两家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中国本土文化中间的啊最重要的两个啊学术体系或者是学术中心。当然这两家，就这两家来讲，也不是完全对立的，也是相互的吸收啊，相互的吸收，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公元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次伟大而艰难的凿空之旅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古代丝绸之路由此开启。而随着沿线贸易的逐渐繁荣，佛教也自此落地开花，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 那么我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又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所以它对外来的文化啊，也是积极的来接纳来吸取的。 汉代这个时代啊，我们跟域外的这个交流是非常的盛行的。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啊，张骞通西域。当时的张骞通西域，他最远到达哪儿呢？到达欧洲的罗马。所以在中国的史书里面就记载了汉代通西域的使者就到达过罗马，当时把罗马就称之为大秦国，啊，秦始皇的秦，大秦国，就有这个记载。随着啊跟西域的这样的交通，也把啊西方的文化啊带回来了。那么这个其中对中国以后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那就是印度的佛教。大概在啊公元世纪，也就是两汉之际，也就是西汉和东汉交替的时候，佛教就传入了中国。传入中国以后，开始的时候，人们把它看的跟啊中国的道家思想差不多的东西，啊，讲清净嘛，求清净嘛，所以把它看成跟道家的东西差不多的。那么经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佛教慢慢啊跟中国的文化啊本土的文化呀，跟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也慢慢的本土化，于是它就能够在中国啊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呢跟儒道两家思想呢构成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一个主体结构的部分。所以从隋唐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啊它的主体就是儒释道三教相互配合的这么样一个文化结构。所以社会上流传的这样一个说法叫做以儒治世，用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文化来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整个的传统社会的社会制度啊，日常生活中间的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家庭的伦理一直到社会的伦理，都是以儒家的这些理念来建构的。同时呢，我们是以道治身，怎么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怎么来养生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三教里边呢，儒释道三教里边，道家更偏重于怎么样来维护我们的啊身心的问题啊，所以以道治身。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叫以佛治心啊，以佛治心来解决我们身心之间的矛盾。我们人类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处理许多许多的关系，但是其中啊有三个矛盾啊三个问题三个关系最迫切的需要解决。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个人自身的身心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社会提出来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我们传统文化中间呢，如果佛教三教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啊，一个核心文化的一个结构，它实际上就已经意识到了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碰到的啊这个三大矛盾的问题。 借用古人智慧解决今时难题，往往会取得不错的效果。那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儒释道的智慧来解决人生在世的三大矛盾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以道治身，实际上就跟我们今天呢，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因为道家强调，我们人类要使我们的生命健康，啊，生命健康，那就必须跟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啊，能够协调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维护我们的生命的 一种健康的状态。所以道家可以说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啊，就是来协调好人与自己生存的环境的关系。儒家的根本理念就是希望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身份，明白自己的身份，然后来认同这样的身份，然后来思考怎么样来按照自己这样的身份啊来啊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佛教的传入啊，它跟中国本土的文化结合以后，那么它啊在调解我们啊心理的问题，那么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佛教认为啊，人类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人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的问题，其实都在于人们啊有三个心没有解决。一个是贪心，一个是嗔心，一个是痴心。所谓贪心嘛，就贪名贪利贪食贪色，这样去贪欲嘛，贪欲得不到满足就去争夺嘛，所以就造成了种种的社会的不安了。嗔心是一种怨恨心，嗔恚心啊，怨天怨地怨人怨事，充满了怨恨心，人与人之间能够平静吗？不能平静，自己的心也不能够平静。再一个就是痴，痴就是看不清事情的真相，总是被它的表面现象啊所蒙蔽。人类正是因为有这个贪嗔痴这三个心啊，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啊，就叫做勤修戒定慧呀，熄灭贪嗔痴啊，通过戒定慧三学来熄灭我们人心中的贪嗔痴这三个心，这样就能够达到自己的身心的和谐和一致。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儒释道的三分天下，而是三者的有机统一。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升到国家层面的是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君主，他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所以我常常讲的，在中国文化中间，这个儒释道三教并不是对立的。有没有冲突呢？有，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上面啊，思想上面的差异，但是它又不是一定是冲突的，一定是那么对立而且对抗的，而是你向我学习，我向你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再反过来讲，是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消除了各自的特色呢？不是。所以它一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另一方面又各自的坚持保持了自己的核心的，用我们现在一个时髦的话来讲，也就是核心价值观念展示出来的啊，这样一种多元性啊，包容性，相互协调，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啊，相互配合，这样的根本的特点。那么其中我想特别要提到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在唐代唐玄宗的时候，唐明皇李隆基啊，他曾经啊亲自选了三本书，而且做了注解啊，然后发给全国，让社会大家都去学这三本书。哪三本书呢？一本叫做《孝经》，一听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这是儒家的根本经典，因为儒家是把孝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上的，百姓孝为先嘛，孝悌者其为人之本矣嘛，一听就知道这是儒家的根本经典。第二部是什么呢？《道德经》，那就老子嘛，道家嘛，啊，里面讲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呢，是吧？道家的根本经典。第三部是什么？第三部是《金刚经》，就是佛教的一部根本的经典。《金刚经》是专门来给大家揭示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所以唐玄宗李隆基啊，亲自选了这三本书，而且做了注解发给大家去看，我们想想以他的这样一个地位 来发布这三本书，那全国都要去看了。所以这个之后，凡是读书人都需要读这三本书。那么一读了这三本书，我想这个儒释道三教的这个理念呢、价值观念呢、思维方式啊，就都综合在一起了。虽然还是有啊儒、佛、道还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个各自独立的体系中间，又包容了其他啊两家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的特色啊，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啊有特色的。我们这样一个2000多年的这个这样的时代，我们是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制度，这样的社会，但是我们文化是多元的，要包容的。西方呢，从公元开始，基督宗教文化就占了独占的位置，而且以这个文化啊来排斥其他的啊与基督宗教文化不相容的各种学派，所以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啊这样一个社会啊。所以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文化，这样的特点，我觉得在今天我们也还是应该继承和发扬。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切莫走近，让它是雨。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